北京电台，咱们不见不散。 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异域的风格，异域的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开启千年之恋。我是泽华，我们出发喽。 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 之恋，运用了巴厘岛传统的乐器钢美郎和管弦乐进行了结合，打造出了神秘的情歌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有故事的，创作概念来源于英国的古老传说荆棘鸟。相传说呢，这个荆棘鸟啊一生只鸣唱一次，从它飞离窝巢的那天开始，这只荆棘鸟就会始终不停地寻找一种荆棘，找到之后他会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最锐利的一根刺上，就这样他把自己临死前的剧痛化作了悦耳感人的声音。其实刚才那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听到了有一声鸟叫声，那个鸟叫声就是荆棘鸟的声音，来自于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本周就要过年了， 快过年的时候呢，很多人开始计划说，前几天在北京过，在家里玩，后几天是不是可以旅行一番呢？而说到冬天去旅行，很多朋友呢会想到说，带着全家一起去到海南，去到三亚，去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但是又有些人说，三亚的人特别的多，感觉并不是很想去。如果你想去海南，又觉得三亚人挤人，真的没有人少景美的海边了吗？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今天我们就去往海南，去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呢，你可能听过也可能没听过，但是它特别的之处就在于人少景又美。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媲美马尔代夫的美景，而且呢还可以享受一片独特的海滩，最好的是这片海滩几乎没人，哇，心情也像这首歌曲一样放松惬意。如果不度此时生活，来自于张炳的一首歌曲，放松起来吧。 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他穿着多彩的外衣，其实里面却是苦涩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像一坛好酒。如果 blues 是生活，生活就像一坛好酒，能闻到年代的味道，在你嘴里回绕。 布鲁斯有一种魔力，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身体呢不自觉的会律动起来，但是大脑会放空。如果你此刻是这样的感受，享受它吧。 简单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yeah、那么生活一定是简单的，那一定是简单的。它可能让你手足无措，其实简单，其实简单，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 你可能之前很少听布鲁斯音乐， 提了不杜斯音乐，可能会有种种的自己的想象和一些误解。如果你听得少的话，此刻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就是不杜斯，来自于张凌演唱的《如果不杜斯是生活》。刚刚过去的周六，在974 Live Show 节目当中呢，张凌也是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不杜斯音乐之旅。如果你有错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的话，不妨回去看一下档期的视频直播，各位特意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去往的到底是海南的哪里呢？刚才也是提到了，这里可以媲美马尔代夫一般的美景，就是万宁。这个地方有没有听过，去没去过？如果去过的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分享一下你的旅行日记。来到万宁，首先我们去的是石梅湾。石梅湾呢，这里是被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赞誉为是海南现存的没有开发的最美丽的海湾。看一下这里哈，是由两个像新月一样的海湾组成的。碧海银滩呢，长达6公里，为植被繁茂的低缓的山坡所深深地环抱着。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白沙碧海，蓝天流云，自成画卷，更加会有看到的是青梅翠黛，溪流湖泊，秀奇的山水，细浪的柔沙可以说是美不胜收的。想象一下，自己一个人躺在海滩边上，也没有旁人去打扰，然后呢，享受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放空的那种浪漫。一个人浪漫，来自于许哲佩。一个人浪漫， 一个人在细软的海滩上自己慢慢的往前走，这个时候猛地扭过头来看，沙滩上都是自己一个人的脚印，确实还挺美好的。万宁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各位没有去过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我也是分享了很多这里的图片，如果有动心的话，不妨去那里看一看。刚才我们去到的是石梅湾，接下来呢我们去南燕湾，而南燕湾呢就在石梅湾的旁边，可以说两个湾是紧紧相连的。南燕湾呢是燕窝鸟和燕窝渡寒栖身的地方，所以呢就叫做南燕湾。每逢到了寒冬，就这个季节的时候，来这里放松心情的人呀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并没有三亚的人那么那么多。想象一下自己和朋友此刻一起坐在海边，赏着明月，吃着自己做的烧烤 BBQ， 然后呢抬起头望着海面上忽隐忽现的点点的渔火，一天的劳作的那种疲惫感好像顿时都消失了。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去日月湾看一下。日月湾呢依山傍水，北面是有山岭环抱的，往南看一看，南边呢是濒临着南海经，整个日月湾是一个半月形的海湾，海湾的沙滩非常的洁白柔软，海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湛蓝清澈的，这里也是一个天然的海水浴场。来到这里，站到悬崖上，此刻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格外有感触？ 我像一个小孩，总爱让你猜，我说你才像个小孩，总要我说 男人对爱情有多执着，这首《爱情悬崖》或许能够表述出来。即使掉进了爱情悬崖里，也要等待爱人的归来。 你说我像一个小孩，我说你才像 悬崖，我们还是看一看就好了，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想要跳下去这样的一种冲动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山青湾看一看。山青湾的景色很优美，怪石嶙峋，海风呼啸，海天一色，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酷呢？漫长的海滩一片的银白，海水呢无人打扰的奔放着涌向沙滩。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的有湛蓝的天，肆意流淌的云，让你忍不住想要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舞蹈，拥抱纯粹自然的美。 Oh come on,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1987年，这首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正式的诞生。30多年的时间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非常有张力感染力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Whitney Houston。 据说呢，这首歌曲原先的创作是更偏向于乡村风格的，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资讯。2月17号到19号春节期间，由指挥家查德·尼克逊和李芳芳执棒的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为观众连续带来三台主题音乐会。17号牛仔拜年主题音乐会是一台轻松欢愉的节日音乐会，集合了具有爵士风格的蓝色狂想曲、美国人在巴黎以及拯救大兵瑞恩、猫和老鼠等电影配乐。18号花之舞音乐会将演奏瓦格纳漂泊的荷兰人和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两部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19号拉德斯基进行时主题音乐会则将带来深受观众喜爱的圆舞曲、电影音乐、燃情岁月、音乐之声等，以及李焕之的春节序曲。2月20号到21号，中国电影乐团将以两台精致的音乐会奏响欢乐祥和的新年之声。20号奔放的旋律拉丁之夜，乐团将演奏《嫉妒探戈》《哥斯达黎加人》《自由探戈》等拉丁作品。21号宛若天籁民谣更流行，则将演奏宛若天籁的各国民谣，带来来自不同国家的新年问候。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旅行中我们当然会邂逅很多很多的美景，邂逅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不经意间也会邂逅某一个时期的自己吧。想起那个小时候非常纯洁非常天真的自我，但是也要跟他说一声再见。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来吧。 有一天我翻开旧旧的相簿，上面写着给最心爱的宝物，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相簿，偷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 放一盘过关， 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轻轻地走，是 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他们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曲其实是叫《小时候》，而这首《再见小时候》呢，就是跟那样的一首歌曲进行一个呼应。他们当时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几位都觉得是时候该说再见了，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样的再见呢，既代表自己长大了，同时也是因为当时南拳妈妈的唱片合约告一段落，未来新的音乐之路和发展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所有怀念的复杂的心情也都写在了这首《再见小时候》当中。好了，各位还沉醉在过去的种种的故事当中的朋友们，我们又要出发咯。还记得吗？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海南另外一个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地方，叫做万宁市。如果你有去过万宁市的话，欢迎和我分享。如果你没有去过，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看我分享的一些图片是否会让你动心。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大洲岛。大洲岛呢，可以说是一个观赏海景的一个绝佳的旅游胜地。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观赏到一些奇山怪石，眺望海处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别致的景色。当然来到这里还是可以潜水的，毕竟这也是一个圣地。这片蔚蓝很多人会形容它说比马尔代夫还要美丽。哎，到底有多美呢？你去看一下图片你就知道了。 电视关掉，音乐我关掉，手机关掉，找寻的来源，我好想要安静的入睡。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我是你的改变。 这样的咬字太独特了吧，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 我关掉电视，关掉音乐，我关掉手机，关掉查询的来源，我好想要安静的入睡。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陌生 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关掉所有的画面。如果我只能在乎你不在乎他， 很动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白安。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大家也是听到了，我只想在乎我所在乎的，这是他自己的发音啊，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很酷的，很酷的一种态度。即便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想一想也会觉得还挺过瘾，挺潇洒的。这首歌曲呢，收录在白安的《麦田捕手》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而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呢是李建清，专辑的幕后班底来自于李宗盛的团队，还是很厉害的。如果你曾经忽略过这张专辑，不妨去听一听，很精彩。继续我们的旅行，如果说你想感受最为淳朴的渔民生活的话，和乐镇一定是各位不得不去的一站。这个小镇呢，北临山根镇，南边呢是连着后安镇，东部呢接连着大海，而西部紧贴着六连岭。这里呢到现在依旧保持着最原始的渔民生活，可以说来这里你会发现自己可以过上最简单最朴实的生活，再也不会有那种大头症的状态了。大头仔来自于拉拉许佳莹。 不再那么有把握，再来一次还要装着美丽的我，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下好离手，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贴准背后多亏了让你挥霍，世界再大再烂也轮不到你害怕，在一起是最长大的方法。 拉拉徐佳莹大头袜，其实呢叫做大头仔。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去年年底发行的专辑《心理学》当中。大头仔特别爱惹祸，但是呢他又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单纯。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头仔，也许你此刻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想到的那个可能头真的有点大的那个人也可以对应起来。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和乐镇呢，各位可以感受到最简单最朴实的一种渔民生活。当然来到海边我们是要潜水的，有人说大海是双面的，它可以变得很热闹，24小时不停的呼啸，也可以很安静很安静，安静到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的声音。当你潜入海内的时候呢，聆听心跳的律动就变成了特别美妙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的很多的主意，很多的想法也许会改变。 Change your mind, 不带你。 No you're trying to be, No you're trying to be a gentleman, a gentleman, trying to impress, trying to be the best specimen, perfect specimen, yeah.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appreciate ya.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really do. And don't get me wrong, but I'm tired of waiting. Say you don't wanna cross the line, but I'ma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My kiss, I'm desperate, so desperate. I know you wanna do, cause the way you touch me, you keep proving it, you're proving it, yeah.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appreciate ya.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really do. And don't get me wrong, but I'm done with patience. Say you don't wanna cross the line, but I'ma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Yo sé que estás intentando ser educado. Yo sé que me quieres tratar bien, pero no seas cortés. Yo sé que estás intentando ser educado. Yo sé que me quieres tratar bien, pero no seas cortés. Say you don't wanna cross the line, but I'ma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性感的声线，跳跃的曲风，来自于 Britney Spears。 她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 Glory 荣耀当中呢，也是挑战了自己很多，比如说尝试了很多之前不会尝试的一些曲风，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舞曲之外，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些乡村的歌曲，还有一些其他曲风的。当然了，在唱腔上呢，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挑战了打破以往自己非常性感的那样的嗓音，在个别歌曲当中呢，他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好像说诶，这是布兰妮吗？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怀疑。当然同样是在 Glory 荣耀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尝试了很多语言类的这样的一种转变，比如说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用法语演唱歌曲，包括刚才在这首 Change Your Mind 当中我们听到的也有西班牙语的部分呈现。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海南的万宁，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多人都去过和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想要看一下万宁到底长什么样的话，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分享了很多这里的美景。当然来到万宁，我们也是可以泡温泉的。在四季如春、风景秀丽、侨乡风情浓郁的万宁兴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泡一泡号称世界上少有海南无双的温泉。身心放松，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状态。各位好好的享受一下天然带来的那种舒适感吧。有朋友喜欢散步，海边散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万宁的任意的一片海滩上，我们可以漫无目的的散步，去聆听大海的声音，感受脚下的绵软。生活啊，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懒散一点，不是吗？有的时候节奏太快了，我们真的会怀念慢一点的生活。匆匆，李建清。 水里香的行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久，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银楼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的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每周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已光荣。尽头的少年宫，不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心虫，光让人痒痒不让碰。老师忘了教八面玲珑。 匆匆，时间总是匆匆的过去，很多事情还来不及想就结束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万宁的一天之旅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匆匆，我们继续。 不敢想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属。人若是离开故乡，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喝酒喝个了就屏风，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离家时故作轻松，留给娘的是匆匆。我心灵隐痛。